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这两天啊，路过我们的办公室，发现同事们的表情都越发的有些特别兴奋， 尤其是家里有娃的是吗？ 孩子们终于要开始准备开学了哈。 俗话说得好，神兽又要归笼了。 是是是，对于一些家长来说，那是一个特别喜出望外的一个好消息哈。 你知道吗？你现在啊，此时此刻，那叫一个 开心， 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哎呀，这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嘛，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出去走不了太远，对吧？然后呢，也不能去外地玩了，所以只能在家里边待着。对于家长来说，确实是一件挺，不能说痛并快乐着啊，但是确实比较劳心的一件事情， 有点甜蜜的负担的意思了。 哎、当然了，不过其实北京的一些资源还是相当不错的，北京有好多的一些博物馆，还有一些特别好的一些什么景区啊、公园啊都行。那你知道北京其实还有一个北平制冰厂。 知道知道 啊， 不是在你们家附近那商场里头还搞过特展吗？ 啊，你这都知道？ 那小灵通，吃喝玩乐小灵通， 吃喝玩乐小灵通， 就是我还没有去探店呢。 其实呢，这个8月28号哈，老字号北冰洋的全新体验店北平制冰厂在海淀区花园北路25号亮相。 哦，人家这不是特展，是专门又建了一家店是吧？ 就关键那个地方就是原来人家北平制冰厂的老厂址 哟 啊，手工的熊掌冰棍，现制的鲜果气泡饮，各类口味的酸奶，北冰洋的 IP 文创产品，这不是今天，哎，这不是前两天。8月28号哈， 前天啊， 这个北平制冰厂以全新的品牌形象回归到消费者的视野当中。北冰洋啊，专门体验店这个开发了全新的产品线，包括现场的现制饮品，现制酸奶，现制面包， 不错 啊，都是现不是 新鲜的， 对，不是限制您哈， 就是 现场制作的， 哎、 啊，这我们这广播有时候听起来有时候容易产生一些歧义。记者走访发现，刚刚开业两天，北平制冰厂的体验店就成了网红，不少消费者前来打卡。店门口的那个大白熊座椅和红啊，这蓝白相间的装修元素，让整个店铺看起来颇为时尚，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纷纷拍照。 如果大家之前经常喝北冰洋的话，可能对那个大白熊印象深刻。 那是啊，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看那个大白熊的商标嘛。市民赵女士带着孩子特意来店里边打卡哈，说以前啊去餐厅吃饭的时候要什么饮料啊，经常点这个北冰洋汽水。哎，没想到现在还能买到现做的气泡水，再搭配着甜点，老字号真是越来越时尚了哈。这里边琳琅满目的各类美食也让这母女俩流连忘返。这家新开的体验店面积大概有300平方米，分为上下两层。一层呢是现制，就是现场制作的特调区和百年屹立精品区。现场制售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饮料啊，手工冰激凌啊，百年屹立精品区陈列着像什么果子面包，你知道吧？ 哦，吃过吃过，我还挺爱吃的呢， 就是、 尤其是里面的果干 是吧？ 一般吃完那面包啊，有时候 千疮百孔的， 但这样浪费粮食不好。 对啊， 后来我就狠狠的批评了自己啊， 是 要吃的话就踏踏实实吃。 没，其实我觉得你这样吃法也可以理解，你就是这样，第一天把这所有的那些果脯啊全抠了， 第二天把这个面包拿到台里送给您。 嘿， 不错吧？ 你就不能 下回就实践一下？ 然后拿了一面包，你看我这面包蜂窝煤制的。 我首先要想达到这一步，咱首先得去探个店是吧？ 得去看 看。我觉得择日啊不如撞日，您看看撞哪天合适？ 人家都已经关门了 啊！真的吗？ 不是，现在这时候应该叫不叫关门？我这嘴特别不会说话。 打烊 了是吧？明天请早吧。 是吗？才4点多，你可别胡说啊！ 据说呢，除了果子面包之后，还有什么糖果威化、中式糕点这些经典产品。二楼呢是客座休息区和文创展示区，那么休息区里边设置了宽敞座椅、大桌子以及这个冰冰熊的大抱枕，还有很多的一些带大白熊元素的什么咖啡杯啊、帽子、手机壳等等。 北平制冰厂创建于1936年， 有这么早？ 哎，是北冰洋饮料的前身。1950年啊，北冰洋商标和雪山白熊图案是正式注册了。第二年，第一瓶北冰洋就诞生了。 嗯， 那像我们小的时候，80年代初的时候，家里边如果能够冰箱里边有北冰洋，那确实是相当好。哎，甭说冰箱里有冰箱的都不多， 嗯， 对吧？ 那时候算是一个稀罕物件了。 那是啊，是先买冰箱还是先买彩电？这是 大件儿都是， 这是一个纠结的问题啊。 哎、 那么90年代呢，北冰洋在当年哈这个招商引资的大潮当中啊，被人家外资企业人家雪藏。直至停产 哟，怎么回事啊？ 我您说这事儿说起来话长，就是人家嫉妒你， 嗯、 人家有钱， 嗯、 哎，我把你的牌子买了吧，买了之后人家不研发也不卖， 就是他们不涉及这些产品线，所以大家也喝不着。 对，就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北冰洋就没有 哦， 你知道吧？后来呢，到了这个2007年。才终于拿回了经营权， 因为之前的那个授权到期了、 哎、到期了 我们才拿回来。 对，但是拿回来之后那配方说实话 啊、 嗯、都得请老工人回忆， 哎呦， 来调一点点、 嗯、 看看怎么着跟早年间的味道一样， 就找到最初的那个味道。 哎，真挺不容易的啊。 嗯， 2011年呢，北冰洋是全新上市啊，老北京人记忆当中的味道终于回归了。作为已经有85年历史的国民老字号，北冰洋承载了几代人的美好回忆。这个北平制冰厂的项目负责人也说，你看我们在花园北路原址就是北冰洋的工厂， 哎， 街坊邻居对于北冰洋的历史那如数家珍，比我都熟悉。 嗯， 今年7月初，北平制冰厂第一家试营业门店已经在大兴区北冰洋园区旁边的一个百年屹立门店开业了。说这一次花园路呢亮相呢，这个冰吧是北平制冰厂首家全品类的体验店。除此之外呢，还有环球影城店。 哎呦，你知道吗？环球影城刚才 啊，他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官宣了一下，9月20号开园了。 9月20号开园了， 没准到时候我们就能在环球影城里面喝到来自北京的味道， 哎、 北冰洋是不是？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挺好哈、啊。 嗯， 这回呢，这据说他们开业的店铺呢还是非常多的哈、啊。我觉得这些老字号对于我们这些老北京人来说真的是回忆哈、啊。 嗯， 当然了，汽水这个一说起来就那几种，咱要不然今天改。来聊聊点心怎么样？ 来聊聊点心， 就像美哲那种，有没有直接把那果脯都抠了之后剩一面包坯子跟那儿的哈？ 面包坯子，您说算点心吗？ 面包也算点心吧？ 也算是吧， 也算是吧。 现在这个面包做的也是中间加各种馅料 啊， 也是五花八门的，也可以来聊聊。大家平常爱吃什么样的点心？比如西式点心、 啊、 还是中式点心？ 也分是吧？包括面包，您有什么爱吃的、啊嗯？ 哎，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 你爱吃什么类型的？ 什么类型？什么样的馅儿加的多、加的足，我就爱吃什么样的。 甜的， 甜的多一些。但是肉松的面包我也是可以接受的， 啊、 只要它下料足就行。 哎呀！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网红店 啊， 它都是给你把那馅儿做的特别 特别足、嗯， 可能有一些朋友吃起来就会觉得有些腻， 嗯、 但一些年轻人就会觉得哇，真的是满口留香啊！ 嗯、 我觉得这跟个人的一些感觉哈，主观感觉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这个跟大家汇报一下哈，就是有的时候美哲会在我办公室那碎碎念。跟我说这个面包里边是什么植物奶油的、 啊、 那个是动物奶油的、 嗯、 人说他是一口就能吃出来， 哎，真的能吃出来， 所以就可由此可见这平时真没少吃。 是啊，我没少吃，我也没少送啊，谁刚刚收到来自我的暖心慰问、 啊、 是不是 昨天拿了一大包点心、 嗯、 哎，这是我特意买的送你了、 嗯、 然后我一看今儿早上就我们家早点解决了是吧， 啊，全吃了， 那倒 不能吧， 我一样尝了一块。 我昨天送李凯老师的算是中式点心、 啊、对对对， 嗯， 都是老字号， 老字号， 百年 老 字号， 嗯，也是在我们家附近的一家店、 啊、是是拿破仑， 拿破仑好吃吗、 啊、还行还行还行。 还有什么蝴蝶酥， 蝴蝶酥 枣泥馅儿的，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吃枣泥哈、 啊、 但我看到我们平台上一些朋友是比较喜欢吃山楂馅儿的、 嗯、 我觉得这也是各有特色、嗯、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嘛。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爱吃什么样的点心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咱说说电动自行车的事儿。 哎，您说， 有时候这个电动自行车上路吧，还真是危机重重。 嗯， 比如说上周，市民杨女士驾驶了一辆车，刚一出小区，就被身后一辆刹不住的电动自行车追尾了。 嗨， 这电动车主啊，被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的时候，发现脑出血的情况， 哎呦， 而且 六根肋骨骨折， 不是， 你想这多疼啊！ 不是，关键问题他肯定速度不慢呢。你想， 是 他是刹不住，撞了前面，追了前面的、 嗯， 自己还损失这么严重， 哎，是， 对吧？ 其实根据今年十一月份将实行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啊，一批曾经的临牌电动自行车是在十一月份之后就不能再上路了。 是， 这意味着这批电动车淘汰之后，道路上行驶的电动自行车都将是根据国标生产的限速每小时25公里以下的电动车， 嗯， 也就最快的时速啊，您不能超过25公里每小时， 嗯， 这个限速其实还是要比骑自行车快了不少。当然，很多电动车主对这个限速也产生了一些不满的情绪 啊， 所以就动起了一些歪脑筋。 什么意思？ 咱能不能私自把这个限速给解了呀？ 就是嫌自己的车慢， 哎，就想开的风驰电掣一些啊， 哦、 走路不是骑车带风啊。这个记者呢也走访了很多家电动自行车的专卖店，很多店主啊也给这样的买家支了招，现在查的严，车型啊基本上这个车行啊很多基本上都不敢给解这个限速，但是你自己上网买一个，自己回家改装也挺方便的。 不是，这是支招吗？这出馊主意，这 支歪招是不是？记者也随后在电商平台啊搜索了一下，发现要直接搜索这个电动车改速器这样的关键词呢，就会显示出很多啊针对各个品牌各个型号电动车的改速控制器。记者就说随便点开一家店铺来咨询一下呗，这卖家就跟记者说，购买改速控制器之后可以把电动车的时速提升到40公里左右，这是不是都赶上机动车了？ 那 是 啊， 上坡的时候呢也会更有劲儿。记者表示，哎呀，我有点担心我改速之后会不会被交警检查惩罚呀。这个店主就表示，改速器和原车的控制器外观是一模一样的，您要是啊替换之后压根儿就看不出来。而且装上这个改速器之后，时速还是显示25公里每小时。 还是一假招子，假幌子 是 吧？是 吧？是一幌子。如果有警察叔叔来的时候，您就主观方面骑慢点就行了。这样警察肯定发现不了。 这要是骑的比警察还快， 那这不就露馅了吗？ 这脑子缺根筋，缺根筋是吧？ 其实很多车主啊也抱怨说，目前电动车限速是不是有点严呢？记者也咨询了一位交警，了解到目前啊是把电动自行车划分成了非机动车来管理。 是， 如果说这个时速超过了25公里每小时，甚至达到40公里以上，电动自行车实际上就已经具有了电动摩托车的属性，需要被视为机动车， 是， 而且会参照更加严格的一个管理模式。比如说驾驶员啊需要通过相关的驾照考试，这个咱们不是之前有一期跟大家说说车辆牌照吗？这都属于增驾的范围是吧？ 对， 你说什么 CED、什么 CEE 之类的哈、我也不太懂，大家可以查一查嘛。就是说呢，咱的驾驶员朋友需要通过相关的驾照考试，车辆也需要走机动车道，也要按规定来进行年检。这些规定啊，这些就是措施，大家都要遵守的。 是，关键它再电动自行车，关键词也是自行车。它也不是摩托车， 没错， 是吧？这个自欺欺人，我觉得这事儿首先第一，别自欺欺人，说我把我那个表改了，一直显示25公里，我骑55，别人也看不出来 啊，也发现不了。 看见警察叔叔在旁边，千万别超车就行了。就是这种馊主意，旁边出那些歪招，最后受害的是您自己， 一旦出现安全隐患、最后受伤的还是自个儿嘛。 没错，你看刚才美哲说那一下六根肋骨脑出血，这个 哎呀多严重，多惨呢、 特别疼哈、 嗯、 除了私自给电动车提速哈，其实我还发现个问题 啊， 极少有电动车骑行者会戴头盔。 嗯， 就是首先它是一个电动车哈， 嗯， 这个戴头盔这个事儿呢，确实是一个保护自己的好装置。 你看，要刚才那车主戴了头盔，没准就不会脑出血，是 吧？对吧？特别特别悬。 嗯， 那么记者呢，这两天在晚高峰时段，在朝北大悦城的路口也是进行了一下观察，15分钟之内行驶经过的大量电动车当中，除了外卖小哥之外，哈，骑行者戴头盔的只有8个。 啊？ 而外卖小哥当中，哈，也有相当一部分没戴头盔。 嗯， 问问大家为什么不戴头盔呢？ 啊， 就是怕麻烦，没必要，成为了不少不戴头盔的这些车主的反应的主要原因。 尤其现在夏天天比较热、 是吧？ 也可能觉得呀太捂得慌了，要不就别戴了。 尤其你这像那种你这种长发 啊，不到及腰，长发披肩的，是不是？ 没关系，我没这种偶像包袱。 对吧？ 你要说啊，现在很多男生的偶像包袱也很重， 是吧？ 每天拿发胶把头发那个抓出个型来， 哦、 这不头盔一压，耳机一压， 哎、 全变形了。 哎、你那也得弄一卷儿，然后才能塞到头盔里边。 哎呀，反正就是得戴头盔嘛， 是吧？然后呢，市民张先生表示自己骑车从来不戴头盔， 呵， 这小题大做。而电动车车主李女士则跟记者说，冬天啊我戴个头盔， 嗯 啊也有保暖的作用， 嗯， 你说这大热天的骑车起来我就不戴了， 你看看、 啊、其实呢这个电动车如果车主怕麻烦可以不愿意选择全盔的话，其实可以选择那种半盔，你见过吗？ 半盔， 半盔就是全盔呢，包裹比较全面一些， 就整个脑壳全给你糊住， 对，一底成型，不仅可以保护头顶部分，还可以糊住脸和下巴， 嗯， 就是那种脸上面只弄一个跟孙悟空那脸似的， 嗯 啊，上面都贴成那样， 就是那心形外边全给你包裹 住，哎、全给包住了，是吧？半盔的缺点呢是缺少对脸下巴这些防护，优点呢是比较轻便，适合夏天戴， 嗯， 就是万一后脑勺着地的时候，至少有个东西保护一下你、 哎、 啊。实际上呢，骑电动车戴头盔真的不是小题大做。那么，在北京大学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此前举办的电动自行车道路安全和伤害预防线上研讨会上，中国疾控中心啊伤害与防控与心理健康室的副主任邓晓就直言，在全国整体道路交通事故的死亡稳步下降的态势之下，电动自行车骑行者的伤亡却逆势啊发展。2019年全国道路交通啊这个事故伤亡事故当中，驾驶电动自行车导致死亡人数已经达到8600多人，受伤人数达到44600多人啊、 嗯、 伤亡人数占非机动车伤亡人数的70%。 哎， 所以这个数据还是挺吓人的啊。 是呀， 而不戴安全头盔的两轮机动车，就那前后轮那个自行车驾驶员受伤人员是戴头盔者的3倍之多。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一定得戴个头盔。 嗯， 另外有市民也是表示，片面强调电动自行车骑行者处于弱势，出现在剐蹭事故当中，认定汽车车主担主要责任，也对电动车车主就是骑行啊存在一些侥幸心理。 也就是说，我骑得快一点儿，我不戴头盔，反正你机动车见了我， 哎、 你也得 让 着我， 让着 我，你也不敢撞我呀， 是吧？所以这个其实也不太合适。 是呀、 啊。到了10月31号，咱那些就是原来那些临时的过渡期的。那些就不能骑了， 有一个强制处理的时限哈。 但是好像还有将近一个多月，在这儿我们也是想提醒大家哈， 嗯、 千万千万要保护好自己。咱这要想那什么，就买一脚踹是吧？ 要想那啥快哈，这话说虽然说的糙了点，但理儿不糙。 对啊，首先咱得保护好自己，是不是？ 对自己负责嘛。 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您爱吃什么样的点心，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你知道我在平台上一打眼，我发现很多朋友都在问、 啊、 今天你们怎么不开视频直播了。 对对对，还有人说天天视频直播不香吗？ 不香吗、嗯、是挺香的哈、 啊、 但是要说呢，这个开视频直播之前还是要做一些技术性的准备。我们在试验的初期呢，就打算每周咱先开一天试一试，是吧？ 1316的问，每天直播不香吗？ 香香香！ 我跟您说哈，美哲刚才那套官方说辞、啊， 我也仅代表个人观点。我们的官方说辞啊，得交给李凯老师，我们的制作人领导。 我们现在就一周一次， 嗯，对 吧？就是、 安排在每周五， 安排到每周五啊。这个等我们什么时候发展壮大了的时候再说啊、 哎。 这个就跟开饭馆一样， 嗯嗯， 比如手里边你握着一套鱼香鸡丝 啊， 你握着一宫保鸡丁、 嗯、 啊，你还握着一麻婆豆腐 啊， 你三个菜都端上来，一会儿下回不来了。 就是一次性全吃、哦、吃的差不多了。 对，我们先慢慢来、 嗯、 啊！你说这三盘菜，你们三个三高女主持，你领哪份？ 哪三份菜来着？ 宫保鸡丁、 麻辣鸡丝 啊， 不是宫保鸡丁 啊， 还有啥？ 鱼香肉丝， 嗯， 麻婆豆腐， 嗯，宫保鸡丁嘛。 为什么呢？ 喜欢吃呗， 哦、 就是这么简单。 行行行。 当然我发挥孔融让梨的特色，也可以让他们俩先挑嘛。 来看看各位的各种各样的留言哈。居士说、 嗯、 大家好哈，我喜欢吃这个蜜供啊，起酥饼，然后呢水果蛋卷的蛋糕啊，水果卷蛋糕，拿破仑牛舌饼、 嗯、 自来红、 嗯、哎，你吃过蜜供吗？ 吃过， 这也是北京的一种传统的点心吧？ 是北京还是天津的？ 应该是北京 的，因为我记得今年过年之前我们请过一个聊民俗的嘉宾、 嗯、 就提到了说其实过年的时候、老北京人经常也会买点蜜供、 嗯、 哎，在家里放着也吃哈、 啊、就是原来说是那什么的， 对对对， 有 也有祭祖的这个、 哎、现在都是剩下都是自己来了， 对对对，都是点心了嘛、 嗯、 红果姐说，我也特别喜欢吃北京的一些传统点心，像排叉、糖火烧、酥皮点心、鸡蛋糕、麻花桃酥，还有维生素面包。 啊， 这维生素面包算是北京传统点心吗？ 你知道维生素面包是？ 没吃过呀，什么维生素？维生素 C 啊？ 专指 啊，你一个牌子？ 不，它那个包装就跟你那个果子面包是一样。有红纸包着的，上边写的这几个字就叫维生素面包。 这个是流行于几十年代呢？ 80年代吧。 哦，还没出生呢，不好意思，太年轻了，不知道。 当然，你告诉我排叉你吃过吧？ 就炸的那个，就是一根一根一根的吗？ 炸的一 DNA 型。 是 DNA 型吗？差不多。 双螺旋结构嘛。 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有点恍惚，这个排叉和馓子 啊，馓子 是 一根根的嘛？ 排叉是拧在一块儿的， 对 吧？ 对啊 哦、那大概有印象、 啊、就是你吃排叉满拧你知道吗？ 不是猴吃麻花吗？你说我是猴。 开玩笑了。 再来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 啊、然后呢还有那爱的旋律说，面包我喜欢吃手撕的。啊， 手撕面包 就是一点点、嗯、也喜欢吃那里边带点馅儿的，比如说红豆派啊，苹果派、啊、还有喜欢吃无糖的萨其马，然后墨子酥莲蓉馅儿的，也喝过北冰洋的汽水啊，吃过面包很好吃。也很好喝、 要说这个沙琪玛、萨琪玛、 萨琪玛、 萨琪玛， 你学的更像北京人说话一点。 行，萨琪玛、萨琪玛、啊、 就跟这说这个炸酱面哈，非得说炸酱面，你听的不是北京人。 那我们也不说炸酱面，我们也说炸酱面、啊、 有卖炸酱面的服务员就说你 又不是炸弹还炸上面了。 那他炸酱面的炸字怎么写？ 就是炸弹的炸。 对啊，所以他就说 好吧、 啊、 但你知道就很多卖萨琪玛的那个品牌、它上面写的真就是沙子的沙、沙琪玛。 对啊，真的 行行，入乡随俗啊，萨琪玛、那萨琪玛确实含糖量比较高， 是 现在有一些比如说基础病的患者可能就吃无糖的、 而且萨琪玛真的好吃，是软糯的， 就 那一咬下来，哎呦呵， 硬嘎嘣脆， 牙下来那个那都 不正宗， 特别不正宗。 蓉蓉姐说，我特别爱吃芝士味的点心，还有核桃派、蝴蝶酥、咖喱饺、蜜麻花、老婆饼等等。 蜜麻花， 蜜麻花就上面涂了蜜的麻花，吃过吧？就是上面包着蜜嘛。 啊，就是黏， 你黏 啊， 也硬，哎不，有的也可能也软。 5761说喜欢吃稻香村的枣泥和布朗尼蛋糕。 哎，咱就讨论讨论、这个枣泥它到底加不加儿化音？你要加了儿化音的话，会不会有点？变味儿。 昨天他送我那些点心的时候就问我，枣泥加不加蛋儿那个儿化音？ 哎、你别误导大家，我昨天说是枣泥， 对， 加不加儿化音呢？ 我当时脱个耳不加呀，枣泥多好听啊。 后来过了半个小时跟我说，我觉得好像也能加。 身边的北京人越来越少了，还得跟大家去探讨一下。因为加了儿化音吧，就老想起来就跟洗澡有关。 对，也行了，快饭点了。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那是您爱吃什么样的蛋糕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 什么样的点心？ 点心，不是蛋糕。 蛋糕算是点心中的一种。 哎，你喜欢吃100斤的寿桃是吧？ 吃您。 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还是说说道路交通安全的事儿哈。 哎，您说。 临近新学期呢，家住在延庆格兰山水小区的王凡做了一个决定。他准备啊，让自己家延庆一小读3年级的孩子尝试着独自过马路去上学。 不是几年级？ 3年级。 我 10岁左右。你要说我们小时候，别说自己过马路了， 啊、 就是上学，大家也都往往就是步行而去嘛。但是现在你说像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交通条件非常复杂，很多家长朋友早上晚上肯定都要接自己家宝贝儿回家。 是 不敢让小朋友在特别忙乱的这种十字路口啊、大马路自己过马路、是吧？ 你那时候那个年代跟现在的环境不一样， 那是那是。 你那时候 虽然我也很年轻啊，但我们是小地方。 地方 我就想知道，你就是想说我上岁数了呗？这个城市发展日新月异，我替您说了啊。要说人王 要说人王凡呢，准备让自己家孩子自己过马路。 嗯， 其实要说之前啊，他每天都要接送孩子四趟，从临近学校的延庆区医院南北两个十字路口来来回回一天八次。那伴随着延庆礼让斑马线文明风尚的深入，王凡啊心里也有了个数。他说咱的车主文明素养提高了，这路口还有志愿者值守，孩子要是独自过马路的话，我心里也放心了不少。 嗯， 家长朋友的放心和礼让斑马线的文明风尚密不可分。从2017年倡导礼让斑马线以来，延庆区斑马线上不礼让行人的行为可以说是大幅减少了，这人车互让礼让也成了一个新的风尚。那么根据一份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呢，2020年全年全区的道路交通事故同比下降了大概57%，说明大家首先在意识上就有了一个转变，对不对？ 嗯， 你看，请您注意安全，不闯红灯，不越线，做文明有礼的延庆人。 嗨，这个 在毗邻延庆一小的一个十字路口啊，文明引导员孙双凤正在有序的引导行人和车辆过马路。从2016年开始，在延庆城区的各个主要路口和公交场站，每天的早晨和晚上，大概都有200多名公共文明的引导员都会站在这儿来宣传文明礼仪，制止不文明的行为，科学有效的缓解交通高峰时段的道路拥堵。 嗯， 要是咱台附近，就是在赛特那个小路口上， 嗯， 也会有文明引导员，是吧？ 哎， 其实也挺辛苦的，人家就是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麦克风，每到红灯绿灯的时候都会提示车辆和行人，大家要遵守交通规则嘛。 是。 人孙双凤也说，经过这样的一个文明引导，现在绝大部分行人都会自觉地遵守红绿灯，司机师傅也会优先地礼让行人。 嗯， 那么从2017年的8月份以来，延庆交通支队共处罚不礼让斑马线的行为550多起，罚款一共达到了11多万。那咱说这个行人过斑马线最害怕的往往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怕什么呀？ 第一就是机动车快速抢行，惊险的擦身而过。 哎， 要说这个我有经验 啊，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年暑假去东北的某一个城市去玩去。 嗯，用 那个管那多干嘛呀？真是，反正不是跟你。我说哪儿了？ 学交通 我过马路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司机师傅真的开特别快，他那个反光镜就直接从我的后背擦过去了。后来回来我就发现我那后背都青了，你知道吗？就红的，后来变青，就真的是撞的，还虽然没有撞上我， 擦伤 啊！哎呦， 太悬了， 特别的悬。这就是说机动车快速抢行的事儿。第二呢，就是表面让行，但实际上呢，咱往前蹭蹭， 哎，一点点蹭。 慢速向前逼近，迫使行人不得不让步。那么司机过斑马线，司机呀，要说过斑马线也很害怕一些情况， 就是，互相都一样，他们害怕什么呢？ 啊，第一呢，就是行人低头玩手机，只顾着玩手机，云端漫游了，这周边的路况呢，完全不放在眼里。 对，就是这低头看手机往前走， 低头族，是吧？第二点就是犹豫不决，走两步吧，还退一步。这个是跳什么交谊舞呢？是不是？ 这我不懂，这你熟。 这驱动车走也不是，停也不是，这个交通秩序就非常的混乱了。要让这个斑马线上秩序井然，行人和机动车都能高效通过，是双方的愿望。但是想要实现这样一个愿望，除了严格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则之外，还有一条非常重要。那就是换位思考，设身处地的替对方来着想一下。比如今天您开车了，您是司机，那明天您没开车，那您就是行人了，是吧？ 幸亏还不用等3月。 哎，这后天呢，比如我们又骑共享单车出门，我们就是骑单车的绿色出行一族嘛。 是。 这身份可能每天都会发生着转换，带来的呀就是不同的视角。咱替他人着想，其实啊也是在替自己考虑嘛。 嗯， 斑马线上看似大家各走各的道，其实如果能够换位思考一下，了解一下对方的需求和感受，自己的行为可能就会少了一些冲动，少了一些任性，多了一份理解和包容，形成这个车让人人快走的良性互动。斑马线上呢也就 就多了一丝和谐和从容， 嗯， 自然也就会成为一道文明和安全的风景线。 我觉得美哲说的特别对，就是换位思考这事儿吧、 嗯。 今天您是司机，然后您觉得这行人，哎呀，怎么不赶紧走？赶紧走，赶紧 走， 等等哪天您走的时候，你发现这车怎么都往自己腿上开呢？ 你开那么快干嘛呀？ 是吧？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换位思考，自己做司机的时候该让就让，做行人的时候咱就赶紧快走。但是话说回来了，这真得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不是说我们今天节目说，明天节目说就能够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哈。刚才像那说那个10岁三年级是吧？ 嗯，小朋友， 孩子他妈就让他过马路，自己过马路的事儿哈、 嗯。 反正我还是得悠着点。劝 还是觉得不错，眼珠的看着自己比较放心、啊。 你可以在后边跟着、 哎、 啊，或者差那么半步的时候跟着，然后让大家呢，这个让孩子呢慢慢会过马路了。与此同时，也真得，你毕竟还是有一些，你看不让闯红灯，每年都会说有闯红灯的事儿。 你起码就是，如果家长带着小朋友过马路，您可以告诉小朋友怎么去看信号灯， 哎、 怎么去看机动车它行驶的路线、 嗯， 这个教育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是张伯荣说了，说这个低头看手机的人，难道手机里边的内容比生命还重要吗？ 但就是有这么一群人。你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啊、反正我上回不是说我特别不厚道吗， 你就是低他一下是吧， 我那个找那没人的不是首先得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我好好吓唬他一下、啊、 人上了岁数朋友您也不敢、 那肯定不敢， 怕吓人一跳、 哎 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哈，您爱吃什么样的点心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其实说到了刚才很多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的问题，天马行空马到成功就说、 嗯、 我呀最近目睹了好几起交通事故，都有电动车参与，有死有伤、 哎、 其实这种情况还是非常惨烈的，也给咱们提了个醒， 是 你开车在路上骑车在路上真的安全第一，生命至上、 哎、 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加宝贵的。 没错，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吧，像哎，先说这枣泥的问题 啊， 像这昵称没法起了，这是一新朋友，不怎么听我们节目哈，你听过吗？ 是有点耳生，欢迎您常来听我们节目吧。 人家来了一句说，一直就没听说过枣泥加儿化音的 啊，就是人家觉得 枣泥 不加是吧？ 哎，依依也说枣泥和猫腻儿，猫腻儿， 猫腻。 猫腻 猫腻猫腻猫腻 猫腻啊，都不加儿化音。嗨，然后哈密瓜说枣泥有儿化音啊，从小到大都这么说啊。 那是不是其实北京这么大 也 不 一样，不 同城区它也习惯不一样， 可能那一片那一片，所以昨天我跟你说枣泥不加儿化音， 嗯， 过了半小时之后我有点犹豫， 这立场太不坚定了主要您家老搬家吧， 对啊， 在各个城区都住过， 就是从一点点现在搬到五环外了 哎，所以你说对我们新北京人来说是不是挺难的， 哎呀确实不容易，这语音可能也在发生不断的变化。 你看就说饼干这个、 嗯、 我现在就在给自己灌输一思想啊、嗯、说饼干之前悠着点儿， 不能加儿化音， 说照相馆之前悠着点儿、 哎、不能加儿化音， 哎、 嗯、 慢慢记吧， 慢 慢 来吧， 嗯。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说自己爱吃什么馅儿的，这个爱吃什么点心哈、 哎、 时尚2019说麻辣牛肉馅的点心好吃， 哟，麻辣牛肉馅的什么点心啊？ 没吃过， 我也没吃过，你看我干嘛呀？ 没 吃过，没吃过去吃去呗。 秀才说是甜的点心我都爱吃，尤其什么蜜三刀啊、萨其马呀、啊、曲奇啊、酥皮啊、山楂糕啊，那数不胜数。 嚯、 啊， 您吃这确实糖分含糖量都挺高的， 哎、 尤其是前两种。 酥皮儿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吧？吃这样的点心，你拿手接着， 或者你拿一小塑料袋兜着。我一般吃酥皮儿的时候，就是人家买东西不是都送塑料袋吗？ 啊、 我接着袋吃吗？ 是吧？ 嗯，怎么你要那渣子呀、啊？这么满怀渴望的看着 我。 我 一般是拿一个餐巾纸放桌子上 也行， 然后那吃完了之后再擦。擦桌子， 嗯，比如100克的点心、 啊、 吃完了，那纸上还有50克、啊，全是掉的那酥皮儿。 然后呢，这个9290说，南方人的点心的概念可能更宽泛一些， 嗯， 像什么馄饨呐、啊、阳春面呐、啊、油条啊、汤圆啊都算。如果这样的话，有一样我最爱吃， 什么？ 赤豆酒酿圆子。 哦，赤豆酒酿小圆子吧， 对，就那种嘛，小个的， 也算是一种小甜品、 啊、小甜品。 但人前面说那几样不是带荤的吗，都是带肉馅的、 嗯、 是在南方这种肉馅的小点心也算是 可能算 吧，点心的一种哈， 一种哈。 嗯，哎呀，你要说今天这话题，必须得念人家全天都是早点、啊 嗯。哎，对对对对， 来看看早点这位朋友爱吃什么样的点心哈？ 早点爱吃什么早点？ 爱吃老婆。 饼， 嗨，这大喘气。 人家爱吃老婆饼啊，说上大学的时候，常常在我们学校广院北门的一家糕点店去买。 嗯， 工作之后呢，楼下也有一家糕点店，味道也不错。其实我也爱吃老婆饼，老婆饼。哎呦，我今天这嘴怎么回事啊？对不起，对不起。主要是看大家这些美食太馋了。 榴弹， 榴弹， 榴咸啊， 榴咸。啊，垂涎三尺的涎， 不是榴弹是吧？ 不仅嘴瓢，脑子今天有点不够使。 彬彬有礼说爱吃什么点心？爱吃网红的蝴蝶酥，而且还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 嗯， 这个蝴蝶酥哈，我们小的时候吃那个蝴蝶酥也好，蝴蝶饼也好，上面还会有那种大个的那种糖粒儿， 糖的冰糖那种糖粒儿吗？ 哎，就是没那么大，就硌着嘴了，就 砂糖， 跟那个芝麻粒儿差不太多。 那不就是砂糖粒儿吗？ 啊， 我大概知道您说那个意思。 是吧？然后反正特别甜。 嗯，现在很多蝴蝶酥里面都加什么椰蓉之类的 啊， 口感也都不错， 是吧？ 嗯， 反正这个我们小的时候没那么多这个东西。 哎，要说北京的老字号啊，做点心的也特别多。老宋就提到了几个，说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绿豆糕， 嗯， 还喜欢吃稻香村的肉松卷儿， 嗯， 还有果酱卷儿、白蛋糕、大顺斋的糖火烧，以及奶油和芝士馅儿的西点。 嗯， 哎，我昨天送你那里头有糖火烧吧？看见了吗？ 特别酥， 我还没来及吃呢。 我今儿早上也吃了一个。 我就是这么爱巴结领导的一个。 但是你送那个点心的糖火烧吧，真的是点心的糖火烧。 嗯， 就是有些老字号卖早点那个糖火烧特别瓷实。 早点除了糖火烧，还有什么带糖的？您再回忆回忆， 啊， 比如片儿状的， 还有馕， 吃馕也行。 北京五号线说爱吃什么呀？馕，这个馕算点心吗？ 算是新疆那边不都吃烤馕吗？ 当然算正餐， 算人家的主食一种， 是 不是？ 然后醪是吧？熏醪， 嗯， 这位朋友说。白氏年糕、紫米年糕、三元梅园的杏仁豆腐，这都是爱吃哈。 哎，杏仁豆腐我觉得也不错，算是甜品当中比较经典的， 嗯， 是不是？ 是，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爱吃什么样的点心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另外，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可以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又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和歌曲，欢迎您在广告歌曲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两种方式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爱 328公银财富季，2021全新升级，五大福利火力全开， 智慧金融心动得扣，明星基金全心全意，保险保障面面俱到，优选创新爆款理财专享福利即刻起送， 智慧财富美好与共，就在828公银财富季。 公银财富季华夏基金重磅出击，华夏优江生活混合基金 A 类012421， C 类012422，华夏消费一姐孙毅加担当，9月6日起闪亮登场，敬请期待。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爱吃什么点心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土豆其实是地瓜说上周五太忙了没时间摸鱼。什么 摸鱼 啊， 就是偷个懒儿 是吧， 找个空子。 这你经验丰富。 没有没有没有，我特别热爱工作。 然后说没赶上直播，就是没看上视频，太遗憾了、 而且人家还发现，就后来想看看咱的重播，但是重播里面只有音频没有视频、 哎、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还有下一次呢、 啊、 这周五欢迎您准时准点摸鱼来看我们。不不不，工作第一是吧。但是我们这个直播的点到了5点钟， 嗯，也 继续，很多单位也都下班了、 是人家工作繁忙，不像你。 哎呀，那要不您加一下我们的粉丝群吧。 哎， 您在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这个10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俩字儿入群、哎，我们就把您拉进我们的群。有的时候咱的群这个群友特别热心，会 把那录屏 一些就是小的片段、视频直播的片段， 对对对，录屏嘛， 嗯， 是吧？所以也是希望您能够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另外，我们目前情况下，只要是我们节目正常直播，在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开通视频直播，在我们的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里边可以看我们的直播哈。 嗯， 来，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木偶少年说，我最喜欢吃的点心就是甜咸的啊，像牛舌饼啊，不太甜的还行，太甜的就不爱吃了 啊，就会觉得有点腻哈。 啊，这有的时候个别，比如说还会有一些朋友可能血糖比较高。 哦、 他可能也比较克制一些， 控制一些，比如说找一些代糖的成分，什么木糖醇之类的、 那有的时候也算， 或者什么阿斯巴甜， 那个我跟你说哈， 就也不太好， 也不太好。 你看现在很多饮料，就它主打的什么低糖或无糖、就会添加很多代糖的成分， 是是是， 来欺骗一下我们的大脑和舌头。 对，然后像子琪东来说，爱吃蛋糕，马卡龙， 哎， 属于超级爱吃的那种，吃完了赶紧测血糖。马卡龙是不是特别甜？ 马卡龙特别甜，因为马卡龙一般来说，人家就是西方一些国家会配着下午茶，喝茶的时候，那个茶不是有一些苦涩的味道吗？ 哎， 配上这种甜的，就会中和一下， 是吧？ 但是有些姑娘真的就是把马卡龙单纯当解压的小零食，康基一块儿，康基一块儿。 对，从头到 尾，我不是那种，别看我， 康基康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就比较豪爽的人， 对吧？身穿的衣服也都跟马卡龙色的。从头到脚， 你要说马卡龙色这几年确实还 特别 流 行，是吧？ 各种各样的糖果色嘛。 哎，来，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啊。继续，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哈。 哎，来说一件大事儿哈。 您说， 昨天首班车开始，地铁1号线和8通线两条线路是正式合二为一了。 你说你毕业那么早，你要不然赶上它合二为一多好。 其实也还行嘛，因为我上学的时候，一般来说休闲的时候，都在学校的图书馆呀。 你别笑。 都在学校的图书馆呀泡着，很少出去摸鱼。 鼻子长了，你知道吗？ 是吗？赶紧摸一摸。哎呀，反正就是一件好事儿嘛。 啊、对， 方便了我们在这个在东边出行的一些朋友的出行需求、哈，也开启了这种跨线运营的模式。要说昨天不是周日吗？周日是一个休息日啊。记者也走进了四惠站和四惠东站，发现没有工作日的熙熙攘攘的这种换乘大军，取而代之的只有准备出站的市民，还有维护秩序的工作人员。这个四惠站的八通线站台，还有四惠东站的一号线站台啊，已经被封闭了。在入口的地方呢，也都摆放了铁栅栏。一些乘客依旧保持着在两站之间换乘的一个习惯，然后每天通勤都已经形成肌肉和头脑记忆了，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哈。这个站内的文明引导员看到之后啊，就会立刻上前提醒，哎，您快下去继续等车，今天是咱贯通的第一天，以后不用换乘了，特别省事儿。在这个站台之上呢，每趟列车进站开门之后，身穿黄色制服的文明引导员也都会提醒乘客。尽管说两条线路已经正式贯通了，但是在四惠东站还是有些乘客习惯性的这个下了车、 哎、 准备上楼换乘。有一位乘客就说啊，哎呀，走到楼梯上才想起来咱的线路已经贯通了，就赶快跑回来继续坐车，当然以后就方便多了。 这得适应一段时间，就跟我们办公室搬家似的。 嗯， 原来我们进这个电台的门之后习惯性的往里走， 现在呢得拐个弯儿、 哎、现在得拐弯儿、啊。 据说一个新习惯的形成啊、从有这个想法到真形成这习惯得花3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3721 左右嘛、 啊。 大家可以试验试验啊，21天之内您就是千万坐车的时候得小心哈、 哦、 培养一下新习惯。 嗯， 比如说家住通州区的一位赵女士就说了，说之前几年每到早高峰换乘的时候，从八通线换成一号线，不仅要在站厅里围着围栏绕圈子， 是他那个围栏，你这本来就是蛇形阵， 尤其人多的话， 啊、 特别费时间嘛。要到了车厢门口，更要靠挤才能上车呢。 嗯， 有的时候为了有个座，甚至啊，你得挤到双脚离地，非常形象的一个描述。通勤的人特别多。虽然说地铁六号线开通之后，两站的换乘起来方便了一点，但还是更期待，要是说一号线和八通线连在一起，一车直达，那该有多好呢？ 是。 那为了实现这次的贯通，来自各个单位的600多位职工啊，是彻夜未眠，共同参与到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当中。开往古城方向的列车是末班车，请您抓紧时间上车。晚上10点多的时候，一号线始发末班车从四惠东站开出。随着这趟列车远去啊，站务员施军伟也拉上了站台入口处的围挡。这趟列车开走之后，我们这座站台就正式光荣退休了。 哎， 那么随着这个站台灯光的熄灭，一张张乘客止步的提示语也挂了出来。尽管之前已经张贴出了一号线八通线贯通之后的线路图，但是很多站内的标志呢还是得留到最后一刻才能拆除呢。四惠站区的站长任林立也是说啊，贯通的前一晚，四惠东站需要更换导向标志20多块。要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靠细心的活儿哈。在站台端头的综控室内，也就综合控制室里， 这就不用解释了， 怕大家那个广播听不清楚嘛。您看看我多为听众朋友负责呀， 是 多为听众朋友着想啊。 来说说综控室， 哎，说说这个综控室里面，平常坐在屋里办公的综控员们，哎，综合控制员们哈，也开始忙活了起来。原本呢，四惠东站设置了分管一号线和八通线两座总控室，也就总控制室，分别负责。 你怎么现在 真啰嗦？ 对呀， 分别负责两条线路的行车、客运，还有消防监控等等职责。正式贯通之后呢，这两个总控室啊，不解释了啊，也要合二为一。两个综控室之间的墙壁呢也已经打掉了。 哦， 要说人家那个也会蚂蚁搬家哈、啊、把各类设备挪到正确的位置上。任林立说啊，尽管搬家的过程并不复杂，但是涉及的设备特别多，包括什么呢，屏蔽门、 监控设备、行车设备啊，还有通号设备， 嗯， 光是屏幕啊，大大小小就得挪八个， 嗯， 人在一天晚上一气儿挪完。 是，当天他们肯定是非常的辛苦啊，当然为了我们北京市民来说，再辛苦也值得了，是吧？ 哎， 我们终于可以从头做到头了。 哎呀，享受便利了， 啊，是吧？你像当年住康家沟那一片的很多事，你知道康家沟在哪吗？ 康恩专线吗？ 哎呦，可以呀， 啊，是不是？ 可以呀，啊，啊，真相当不错了哈。 是不是在四惠东那块儿？ 四惠东边上那片红砖楼嘛， 嗯， 就是原来从那个铁道桥底下穿过来，直接就进四惠东那个车站， 嗯。 现在呢，虽然一站困通了，可能那个车站呢也不让进了哈。 哦， 但是话说回来，这一下就不用再跟那儿弯绕绕 绕圈的跟他换成了， 嗯， 换成了哈，真挺好。这其实也不能说当年怎么不想通了，那个年代的这个水平。发展理念包括一些设备没有现在这么好， 嗯， 你比如说那时候的列车，你看在一号线里边，人家冬天的时候不怕冷， 嗯， 你这开到你们传媒大学哈，你上了路上了，你就得把座椅弄成能加热的， 哦， 对吧？ 嗯， 那首先冬天的时候不能冻着我们， 是的， 对吧？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受到一些限制。希望这回开通之后能方便更多住在通州的一些朋友，而且你要是去你想去那个环球影城， 嗯， 不直接就可以从咱们电台坐建国门一二一号线直接就能到， 特别的方便，啊， 特别方便吧， 嗯， 你要不然请我， 是我刚想说呢，咱们下回团建可以考虑考虑， 哎，看看各位的， 可以啊，我请你坐过山车，啊，怎么样啊？ 那算了吧， 你看看想堵住您的嘴还是挺容易的啊，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爱吃什么样的点心啊， 嗯， 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博荣姐问呢，说这无糖点心真的没甜味吗？没尝过。其实现在无糖点心它也是 有 甜味，嗯，有 甜味， 只不过它放的不是什么 蔗糖 果糖之类的， 嗯， 而是一些代糖的产物， 四八八四甜什么 阿斯巴甜， 阿斯巴甜 什么木糖醇， 哎，程一说小的时候最爱吃的是我 啊，吃什么呀？ 仿膳的小窝头 哟，仿膳只闻其名，没吃过。 你没去过北海是吧？ 去，没去过北海公园。 北海公园没去过是吧？ 没去过， 那就没去就没去吧。 这叫什么呀？ 哎呀，反正就是仿膳原来他也搬家了， 嗯， 在北海公园搬到那边去了。 反正别管他搬到哪儿哈， 嗯， 但我据说仿膳的点心都是。 特别 小， 特别小， 但价格还不低，是吧？ 早年间那可不是齁，现在也不便宜吧？ 哎呀，行吧，先把糖油饼吃了再说吧。 啊，对你都，你最好还是下里巴人，啊，不要阳春白雪。 为什么呀？因为我就是跟了一个下里巴人的制作人，是吗？ 反正那个东西吧，那你看以我的这种也不会 消费水平， 啊， 是吧？ 白丁说爱吃萨其马，还有玫瑰饼， 嗯，哎， 后来稻香村的精品玫瑰饼从31块钱一斤，一下涨到85了，好就改吃别的了。 涨了多少倍呀？ 那我也不知道，快三倍了吧？ 真的快两，增长了快两倍 啊， 是原来的快三倍， 是吧？ 这样比较准确一些，是吧？ 财迷主持人就是不一样。 嗯，那我就接受您的夸奖 吧。 你要说这个玫瑰饼， 嗯， 大家经常原来去云南玩的时候， 嗯， 把这个玫瑰饼当成什么手办、伴手礼， 嗯， 不是手办，伴手礼啊，就是送 玩具买的还是不够多， 不小心把自己爱好说出来了。 啊，对， 要说这手办也挺贵的呢。 拿我 扯远了， 对对对， 嗯，反正我也不送你，你也不送我， 是这个没有共同语言。 哎呀， 啊， 都是思雨说 啊，你说 说呢？小的时候去商店买各种点心，站在那柜台前，闻到那香味儿，那叫一个馋。 嗯， 兜里呀，啊，就是没钱也没粮票。现在点心很少吃了，尤其是甜的吃的比较少， 嗯， 吃完之后有点烧心呐， 嗯。 嗯，含糖量高的确实咱得控制一下量， 是 吧？ 是是 是， 田哥说这个最喜欢吃稻香村点心，牛舌饼啊、蜂蜜蛋糕啊、莲蓉饼啊、绿豆糕，还爱吃日本的糕点。说1985年有一位日本朋友去乌兰巴托旅游，在北京转机，给我带来一盒糕点，色香味俱全，很好吃。之后就喜欢上了日本的糕点。 嗯，要说日式点心，您说的是哪种呢？其实品种也挺多的哈。 啊，是吗？ 你看，原来大家去日本旅游的时候，经常会带什么东京 banana， 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做成香蕉形状的点心， 没吃过。 啊，也出不去旅游 啊，对对对， 别咽口水，真是，嗯，反正就是各种吧， 嗯，然后8398说最喜欢吃的点心是咱这个萨其马， 嗯， 江米条， 哦， 你吃过吗？ 江米条是特硬的那个，甜甜的，上面好像也沾着点，就是有点像怎么说砂糖的那个颗粒， 哎，是吧？ 嗯， 然后呢，牛舌饼自来红自来白， 那，啊，这都算是传统的老点心吗？ 自来红自来白快到日子了吧？ 就是吃青丝玫瑰馅的月饼是吧？ 啊， 自来红自来白是不是那个里面都叫青丝玫瑰啊？那个馅儿 哪儿那么复杂呀、啊？ 那就是红的是什么馅儿啊？ 红的 自来红和自来白有什么区别啊？ 一个红一白啊。 里面的馅儿 拿刀一切，里边两个绝对不一样。 那肯定是要不能叫两个名嘛。我只是在想啊。 你没吃过是吧？ 就是我们那块不叫自来红自来白、 啊、 但我们那儿的月饼确实它就叫青丝玫瑰。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跟你说这个，就刚才跟您说那个枣泥这个东西啊， 枣泥 自来红自来白， 嗯， 这就不是北京人说的。 那是哪儿说的呀？ 就是普通话说的。 是吗？ 啊， 那是什么？自了红自了白对吗？ 自了红自了白， 自了红自了白。我这是不是串天津去了呀？ 自了红， 自了红， 自了白， 自了白。 我早晚一天把你 学语真太难了， 把你教走去了是吧？ 教走到哪儿去了？ 就关键我那个音现在因为旁边北京人越来越少，也说的不见得准啊。来，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说别的事儿啊、 嗯。 北京人最熟悉的北京的工体， 熟熟熟、 啊，熟悉吧？在北京，你知道？没有门牌号的单位极少， 嗯 啊，北京工人体育场算一个。 哎呦， 没门牌号， 没门牌号啊。 也一般情况，比如说你去工体，你还得细问， 嗯， 是去工人体育场 还是去工人体育馆？ 哎， 一个看体育比赛，一个演唱会多一点， 都是有一体育比赛，拳击啊、 嗯、 也在馆里边， 行吧？行行、嗯， 关键的问题，咱这回说的是工人体育场哈， 嗯， 那。影响度知名度在北京那不亚于像什么鸟巢啊水立方啊现代化的这种场馆， 是 尽管那些场馆更新潮一些，但是对于北京人北京球迷来说，没有哪个场馆能取代这个工体育场，就是工体这个地位。1959年8月31号作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工程以及迎接第一届全运会的召开，工体呢在当时哈、啊、还叫北京东郊呢， 嗯， 现在三里屯要按这说法也 算郊区是吗？ 也算郊区、啊、 哎呦呵， 是吧？工体在北京东郊的一片大苇炕上啊，建设成说建设出来了。当时也是咱们全国哈、啊、最大的一座综合性体育场，以及北京的十大建筑之一啊、 嗯。 那么多年以来呢，工体的存在的意义已经超过了建筑本身，承载了北京城市60年的记忆，伴随了三代人的一些成长，更是北京球迷的精神家园。有着60年历史的工体，1959年始于足球赛，2019年终于足球赛。那么2020年8月，工体保护性改造复建工程开工。今年8月份的时候，这叫实现了正负零，就是拆的 啊， 拆完了， 拆完了， 准备建了、 哦、 啊，进入到地上结构施工阶段。未来工体的面纱正在徐徐拉开。 嗯， 据说哈，当时这个批复有8个字儿。叫传统外观现代场馆，就保护性的、 就是、 保护性的改建嘛， 就外观还是要让大家找到当年的记忆、 哎、 但我们里面的设施得弄得更先进、 嗯、 更完善。 那是啊，这个保留北京十大建筑的这个城市记忆， 嗯， 所以人家说了，比如说工体里边有9组雕塑一直备受大家关注、 嗯、 都是50年代建设时期的作品，其中北门的男女工人雕像更是工体的门面，见证了工体60年的风风雨雨。 是 为了恢复工体的传统技艺，去年8月份对9组雕塑进行了统一妥善的保护性的迁移，等这完工之后啊再进行回迁，尤其是男女工人雕像将恢复在原来的位置， 挺好。 哎，一进去之后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啊，这雕像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嗯， 那么北京国安球迷呢是中超球队当中球迷氛围最高的一个球队之一了。 嗯， 此前国安球迷非常热衷的24号北看台，你知道吧？ 我不知道， 就是在记者席的， 不太看球， 记者席的正对面、 哦、 啊，所以按着所谓的死忠球迷，你知道吧，就是年轻人的说法吧， 嗯， 将会进行标准化的设计改造。这次优化24号北的看台呢，是为了打造像老特拉福德球场。老特拉福德球场你知道吗？ 不知道，这我们非体育迷，这哪知道去？ 曼联的官方球场， 哦， 有世界上有好多5星级的球场，诺坎普球场， 哦， 老特拉福德球场， 哦。 啊、 不明觉厉， 伯纳乌球场， 呵， 啊、你不看球？ 再说几个？ 不，这基本上对大家非常是一个皇马的、曼联的， 就是规格特高是吧？ 不是，专业的足球场跟工体，比如说你原来的工体你去过吗？ 没去过是吧？ 去采过访， 采过访。原来的工人体育场呢，是一个现代化，就是等于是体育场馆，它有跑道，就是前边是草坪踢足球，然后外边一圈跑道，跑到外边才是座椅的这看台，对吧？如果改成专业的球场，像特拉福德球场，包括有很多的伯纳乌，他们的专业球场是没有跑道的。 哦，就把那个跑道去了是吧？只有球场， 只有足球场，看台跟球场离得更近 啊、 所以你知道前边看的可能会更清楚一些， 观赛效果更好一些。 当然你也分情况啊，有的时候坐在太前边吧，你看不见全局。 哦，就没有办法一览众山小。 对，你看的高的吧，看不见细节， 嗯， 就跟看戏是一样的。 所以就在家看看得了。 反正你也不是球迷啊，我们其实更希望的是那种现场的那种呐喊声音。 那肯定是有那个气氛嘛。 哎，对对对，咱们文明有礼的北京人是吧？来，接下来我们继续说哈。据说呢，这一次的主场的氛围在设计上保持了看台的连续性，然后呢，给人一片绿色海洋的视觉感。标志系统依旧保留了24号看台的编号，其中设置了大约15000个座位。那么，在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技术部负责人魏克星看来，哈，这个主场氛围在工体显得就是异常突出，国安球迷给对手造成的压力，甚至会超过场上的一些队员。他说，在工体打比赛的时候，说我们会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和幸福。1996年，工体正式成为了国安足球队的主场，对于国安球迷来说，这里是所谓的圣地，哈，将之为称之为圣工体。所以每次足球开赛，他们都会在那儿齐声跟那儿喊。你知道喊什么吗？ 喊什么呀？ 这是哪儿？ 北京。 哎，你看多好，足以见证啊，工体在北京球迷心目当中的一个精神符号啊。距离动工的时候呢，已经隔了1年多了。目前呢，工体的保护性改造复建项目的主体结构已经完成了正负零，那么正在进行地上结构的施工阶段，计划在2022年的12月8号完工， 也就明年年底。 哎，所以到时候新的工体肯定外立面、外观还是传统的，里边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工体，因为 更加现代。 因为那个工体里边的所谓的看台、座椅、卫生间，可能等等。这个老特拉福德球场哈，就是当年亚足联的主席，每次来工体看都说他是老妇人， 嗯 啊，然后都觉得太老了。 哦， 这回我们这改造之后，可能既能 会有一个 既能留住过去那种感觉，又能看到崭新的面貌， 起码在里面能够看到一个完全崭新的比赛场地。 哎，来，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吧，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爱吃什么点心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就回来， 稍后见。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放歌那会儿我们俩在探讨什么样的点心硬、后来有人说曹子高硬，然后我跟美哲在那掰扯到底核桃酥，我们就是核桃酥哈、我们家一直就叫核桃酥，然后我们觉得有点硬，美哲说入口即化呀。 是啊，我真的买过的那个核桃酥，包括之前有一些朋友送的那个核桃酥 啊， 但是你知道他送的核桃酥是产自河南的核桃酥 啊， 真的吃的入口即化，非常的酥软。 我跟你说啊，我那核桃酥因为那个特别大一块吧、圆饼一样，我吃不了，我要拿手给它掰，从来没给它掰成两块过 哟， 就一掰就可能就三四块，那就碎了。 因为我吃核桃酥吃的比较少一些、我觉得有点干，但是之前人家送我的，我吃的还挺酥脆的。 别人送的都好吃，我也是这么想的。尤其是今天的感受特别明显 啊，是吧？ 对、 我送的点心好吃吧？ 哎呀，不花钱真好啊！ 要么您少挖两个坑报答一下我。 那我要不然再把没吃完的再给你送回去？ 那不用了，怪不卫生的 啊！刚才还有人提到了马三立当年的相声啊，就是好像是拿江米条撬 曹子高是吗？ 撬曹子高还是撬的是核桃酥？ 要说和点心有关的段子还真不少。九二九零这不也说吗？说起江米条啊，我就想起来。原来一些年代当中形容产品质量差的一个段子、说有一人呢买了一火烧、火烧特别硬、摔在地下之后把那水泥地都砸出一坑来，陷到里面取不出来，就拿江米条把它撬出来。 就是同一个段子不同的流派， 不 同 的 说 法, 不 同 的 说 法、 但中心思想都差不多， 都是拿江米条撬的， 就反正都是硬。 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爱吃什么样的这个点心哈，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 哎，你说麻花硬吗？你说麻花应该是硬的吗？ 刚才说到就是我别人送我的天津大麻花都是硬的， 嗯， 后来我有一次去天津自己买的就是软的。 是不是你弄出来是人现做的还带着热乎气儿的那个？ 包括就刚才跟放歌的时候我跟美哲一块来聊天，我说这个糖耳朵啊， 嗯， 都是软的。 哦， 你没吃过吧？ 好像没吃过软的糖耳朵。 你吃的糖耳朵都是硬的？ 都是硬的。 糖耳朵 你包括吃那个麻花，确实不是好多礼盒嘛，什么十八街麻花，哇天，根本小朋友阶段啊就是特费牙口、那乳牙恨不得都给割掉了。 那大人天津的麻花我真的吃的时候是软的， 特好吃， 特别好吃，就是稍微油大点，里边搁的一些什么东西佐料多一些。 哦， 但是像北京刚才提到了糖耳朵， 嗯， 你要没吃软糯的，那你算是没吃到正宗的。 那我吃正宗的应该怎么做呢？ 哎呀，你自己到街上转去， 嗨， 赶上一件是一件。 哎，反正这就跟北京烤鸭是异曲同工之妙嘛， 是吗？ 就别在那个什么火车站买，就往往吃不着最好吃的。 啊、对，像什么糖耳朵啦、江米条啦、好的都应该是稍微有些软的。 像很多礼品包装的，大家也就拿回去吃个意思呗。 哎，拼说牛舌饼、绿豆糕、江米条、黄油饼、核桃酥啊、鸡蛋糕、枣泥酥、玫瑰饼和各种饼干。年轻的时候把这些点心当早点吃，现在吃的少了，因为控糖的摄入哈，特别想吃的买一块解解馋。 哎，我觉得您的这个理念也特别好哈，能吃但要控制量。 哎， 包括发现人家也特别爱吃一些中式的点心。说到中式的糕点呢，放大镜也说了，特别喜欢吃稻香村的点心。喜欢这个进店之后闻到的那些香味儿，闻不够呢，一般就会给家里老人买一些木糖醇的点心。当然说是木糖醇也有甜味儿，只不过不是特别的甜。 是， 我觉得像什么黑芝麻酥皮儿点心很好吃，还有咸甜味儿的麻酱馅儿的木糖醇的蛋糕也不错。 说了那么多中式点心，其实咱们没说太多的西式点心、 哎呀，要说西式点心， 这个美哲是达人啊，烘焙小达人，吃货的不是那个那个，咱不说了， 就是好听的您也说不出来是吧？嘴皮子不利落。 哎、西式点心里边你爱吃什么？ 西式点心呢、芝士蛋糕， 芝士蛋糕， 嗯， 我爱吃那个黑白巧克力慕斯。 哦， 差不多是那个， 就是有一个品牌，他做那个蛋糕，入口即化，上面是巧克力顶、底下是奶油芝士的底。 我那个 两个拼在一块儿的， 我那没有品牌的。 哦，那 野摊的大概是 啊？是吗？好吃吗？ 好吃，好吃，拿勺 就是一块崴着就全吃了。 对啊，都是这样。反正现在做的花样也挺多的， 挺多的是吧？包括西式有好多点心都特别的精巧，而且没有那么油腻。 你要说西式点心精巧吧，我倒是觉得你只要掌握好每一个配料的量，哪怕你是一生手，也能做个八九不离十。 那些抢救半天抢救不出来的蛋挞是怎么回事呢？ 主要怪我们家烤箱不好。 哦，说的是你啊。我没说你啊。 那反正跟烤箱有很大的关系。 来，先说别的吧，说别的吧。啊，就是老说别人的问题。 哎呀，来跟大家说说别的事儿哈。从五月份以来，为了阻止电动自行车上楼，很多小区就在楼下加装了电动车的充电设施。 哎， 但是呢，记者走访了很多个小区，发现这些新安装的电动车的充电设施结果成了摆设。有的充电桩已经损坏了，有的呢被不充电的车辆占据。家住丰台区马公庄的王女士特别无奈啊，她说我们家楼下一共安了19个充电桩，好家伙，坏了7个，剩下的使用率还特别低。那么在丰台区马公庄1号楼的东侧的确是安装着19个充电桩，但是7个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 都怎么坏了？ 有的是充电插座破裂 啊，悬不能使； 有的呢是充电口脱落，悬在半空中。哎，这更悬哈。剩下的充电桩呢，也有一半啊被自行车和废旧的电动车给挡住了，压根没法用。还有一辆汽车停在了充电桩的旁边，挡住了3个充电口， 碍事儿。 所以说，一共安了19个，不是吗？正常能充电的呀，只剩下了3个。这小区的居民王女士就说，安装充电桩绝对算件好事儿，但是真的希望后期的维护是不是咱也能跟得上呢？充电桩坏了没人及时修，这个使用效率就大大降低了。此外啊，王女士还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自觉的意识，你要是不充电是吧，你要是电动车你就停到别处呗，别占着我们的充电桩啊。 这北京方言叫起开， 起开，我们也说起 是吧， 这也带着点情绪是吧。 对啊， 起开起开起开， 太讨厌了这种是吧。 哎，比如说小时候大家坐同桌的时候，你坐里面，同桌坐外面，是不是你就会跟同桌说起开起开，我要去厕所。 没那么横啊。 没那么着是吧。 啊，对啊。 还是很有礼貌的是吧。 就是我从后边也能出去 啊。怎么出去啊？ 最后一排呗。 哦，因为学习不好，老师眼不见心不烦，直接把您打得冷宫去了。 什么 这杆 坐后一排挺好的。 你看像我们那个时候啊，不会吧。我看您鼻子长了吗？ 来继续说事儿吧。 咱来说事儿吧。这王女士不就说了吗，说大家能不能自觉一点啊。要说这丰台区方安苑小区的东南角也设着10个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桩。旁边呢也有一个标志牌，说的是什么呢，电动车充电专用区域，非充电车禁止停放。但是这车棚当中啊，仍然有很多车并不在充电的状态。 没瞧见。 10个充电口只有俩正在使用。小区西南侧的20个充电桩仅仅有6个在用。而西北侧的10个充电桩啊，1个都没人用。有一个居民卢女士她就说了，说我刚从西边过来，那儿都满了，哎呀，我看这儿还有点空，赶紧给充上吧。卢女士说着就把东南角充电口前的车往前挪了挪，勉强腾出了一个充电位。她说你看这3轮车电动车老在这儿摆着都好几个月了。就在说话的这个间隙当中啊，另一位车主也推着一辆电动自行车进来了，他就把这个车挤吧挤吧啊，挤进这个车棚之后并没有充电。这个女士解释说啊，你看现在电动车不让上楼，放到有棚的地儿我还放心点儿。这小区新安了很多充电桩，能不能再多一点停车棚供我们来停车呢？ 哎，也算是有需求。 哎，特别有需求。方安苑小区中原物业的仲副经理就说呀，姓仲啊，人姓仲， 还是个副经理。 哎，还是个副经理啊。他说禁止电动车上楼的规定出台之后啊，我们又安装了40-50个充电桩，小区里面目前有近100个充电桩。接着呢，我们也装了电梯阻车器，也就是您没法推车上楼了。但这小区也挺老的，有20年的历史了，空间非常有限。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地方都利用上了，但是还是占了好几个车位。这个副经理也说呀，电动车占地儿不充电，其实也挺难管的 啊， 因为我们物业不是执法单位啊，也只能提醒大家，劝导大家， 劝劝是吧？ 你看，一卡一车进入。 充电停放有序，配备消防设施。相较于利用率不高的传统的车棚，位于朝阳区劲松二区物业办公室隔壁的一个智能车棚就特别受到大家的喜爱。 对，有比较就有区别， 有比较也就有伤害哈、啊。希望这些落后的车棚能够改进改进吧。记者也是站在这个智能车棚前体验了一下，发现呢入口处的玻璃门紧闭着，居民啊只有拿着卡才能进入，您要没卡也进不来。车棚里呢一共有20多个充电桩，大部分车辆啊都在充电呢，不充电的电动车和自行车也有专门的地方来存放。此外，这个车棚当中还安装了监控消防设施以及自动断电系统，来保障每一辆车的安全。 哎， 人家这个做的特别好哈， 就是每家啊真的不能疏于管理。 嗯， 新装的电动车的这个充电桩也好，充电车棚也好，本来是件好事哈、 嗯、 这么好，这么这个好不容易费劲装的，咱们真得维护好，而且得靠自己的智慧管理好。 嗯， 对吧？ 我觉得很多就是体现这个城市管理质量，也就是往往体现在这些细节上。 哎， 细节之处做得好，大家的幸福感也才能提升嘛。 没错，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最爱吃什么样的点心啊，西式点心中式点心都行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来说说西式的点心呗。 哎，您说 弗莱格子就说了，西式点心啊我爱吃巧克力慕斯、可能跟您说那差不多， 差不太多 哈。还有抹茶蛋糕、提拉米苏、特别爱吃。 哎， 在这儿我要说啊，我做那提拉米苏真的叫一绝， 没看过， 回头让你看看。 没吃过， 没吃就没吃过呗。 那你跟我们说说怎么绝？ 就是好吃啊！你知道这提拉米苏哈， 啊、 你要用一排拇指，就是饼干，你知道吗？有长条形那个饼干， 饼干 啊，不对，不好意思，饼干饼干、 啊， 打个底 啊，然后呢？ 然后上面再用什么奶油芝士、做那个提拉米苏的主体、在上面呢最后还要撒上一层巧克力的粉末，这才是一个合格的提拉米苏。 哎，这个说实话我有的时候就想的特别细致，就是对于我们这种从来没做过西式糕点的人，就您家里边那些调料什么巧克力粉末啊、奶油，就这些东西您得买多少？大约 你就看你想做多少的量呗，因为现在家里面大家可能平常一些居家超市或者生鲜电商也都能买这些原料，不用攒太多。 不是，我不是说体量，就是种类大约得准备多少。 有，那也得看你要做什么。你像基本的奶油，稀奶油，黄油，奶油奶酪，糖，这算是比较基本的一些，是吧？如果你想做抹茶味儿点心，再准备点什么抹茶粉，做 巧克力 味的准备点巧克力粉。 哦， 像有一些调味呢可能会准备一些香草精啊， Vodka 火 什么那些，就是小 伏尔加是吧？ 啊，就差不多吧。 伏尔加是酒吗？ 是啊，不是伏特加是伏特加，伏特加。怎么回事啊？这怎么回事？ 上回就没记住。 还有利口酒 啊！当然我听你说哈，您准备这么多种类，您这做一年做一回，都开了盖开了封，不浪费吗？ 我一般都会把它凑吧凑吧做完。对，还有一种是家里一定要准备的，鸡蛋 啊，这个 很多烘焙当中都需要用到鸡蛋， 剩下都拌米饭了吧？ 那就是中餐不在我的范畴里，我的鸡蛋一般就是做烘焙了， 是吧？反正一说。头头是道哈，不知道真的假的，一看就是还挺有那个。 回头回头 啊， 啊， 做一提拉米苏给大家看看。 行行行，这也在我们的粉丝福利当中是吧？ 行，您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入群俩字儿。 哎，我们这鸡贼的主持人，不是我们这个 机智的女主持人。 对，只给看不给吃啊，记住了。 不是想吃这确实难度大了点儿。 你以后开个店。我们都去捧场 哟， 是吧？ 真的， 对啊， 还是您哈，生财有道，财迷主持人。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爱吃什么样的点心哈，不管是中式的还是西式的，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夏季啊，很多人家里边选择开窗开门通风啊，但是到晚上的时候门窗该关得关哈，有些不法分子趁居民家中无人开始入室盗窃钱财 哟。 北京海淀警方接到了多位居民报警之后，连夜侦查，终于抓了犯罪嫌疑人。8月13号呢，海淀分局清河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举报，事主说自己家进人了 啊， 有东西被偷 呀， 然后民警就赶紧赶往现场调查，一查呢，这事主还没在家。 嗯， 事主手机啊接到家里边那个视频监控报警。 哦，现在有很多朋友家里安了小摄像头。 哎，这家里边一进人就显示有人进入 啊。 事主整理之后发现家里边丢了一部分香烟。 嗯， 随后呢，民警对案发地周边区域展开了走访调查，发现有一个男的呀在此区域来回跟那溜达，不时呢还有推门呐、扒窗啊这些可疑动作。民警就判断这个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嗯， 就在民警的排查过程当中，8月14号，清河派出所又接到另外一位家这个家中被盗的这个报警。经过进一步侦查，民警发现两起案件可能是同一名犯罪嫌疑人所为， 有可能是个惯犯吧。 哎，所以就逐渐扩大走访范围，逐一排查。经过摸排走访，得到了一个重要线索：有群众反映，这犯罪嫌疑人呢没正当职业，经常在清河某地出现。于是呢，就在这地方进行蹲守， 顺藤摸瓜。 8月17号晚上8点多，犯罪嫌疑人刘某华出现在了民警的视线范围之内，立刻把这人控制住了，从他身上起获了4000多块钱赃款。一问，这刘某华也承认，连续两天在平房区趁居民外出工作呀，或者开门开窗通风之际，以溜门的方式实施入窃盗罪盗窃啊。目前呢，已经被刑事拘留，案件呢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嗯， 就是平房区啊。其实有的时候在防盗方面，大家如果住平房还真得多根弦， 多留意一下、 哎、家里边现在就是人防技防、 嗯、 既然您有的时候晚上可能这个不在家住哈、 嗯、 就像那种家里边的摄像头带那种人形侦测功能的、 哦、 包括有一些门窗带那种门磁的报警器的、 哦、 也不贵，那个东西在很多网上啊，在一些商场啊超市里边都有卖的， 就是装在窗户上是吧。 哎，窗户只要一分家就开始响。 哦，就是它会提醒您、哦、就是有人开窗了。 对对对，或者那报警器的声还特别大、 嗯、哎，那我觉得如果住在平房的话，这些技防措施确实咱得安排上。 没错，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一定得小心啊，就是这些防护栏啊监控设备啊，减少必不就是怎么 不必要的损失， 不必要的损失是吧、 嗯、 提醒大家。 想起8月26号的遭遇， 嗯， 劫后余生的王女士仍然是惊魂未定。 又怎么了？ 太吓人了 啊！ 一大块玻璃就砸在我脚边儿。 火！ 当天呢，家住在丰台区方城园3区的王女士，走在院内，一扇窗户突然从天而降，砸在了她的面前。 什么东西？从 窗户啊，窗户！ 窗户从天而降，我天哪！ 是不是特别夸张？ 哎、 你看，停在楼下的奔驰车的后窗也被砸出了一个大大的窟窿。 嗯， 这小区的居民和物业人员说啊，这家的窗户不是第一次掉下来了， 嗯， 去年也掉下来过。8月27号上午10点钟，记者就来到了方城园3区甲18号楼，在楼下看到呢，一辆灰色的奔驰车的后窗啊， 嗯、 那玻璃已经所剩无几了， 嗨， 哎，被砸的，车上还残留着不少玻璃碴儿，前车的玻璃呢，也是被砸出了一个大坑，6-7米外的白色丰田车也被飞溅的玻璃划伤， 嗯、 这叫什么呀？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 哎呀， 在这个奔驰车旁边呢，堆着窗户的铝合金框架和碎玻璃碴，即便是在10来米开外的围栏外，还能看到散落的玻璃。物业的工作人员在奔驰车周围是拉起了一条警戒线，清扫着周围的玻璃。刚才这个王女士哈，是跟记者讲述了当初惊魂的一幕。 嗯， 8月26号晚上10点20分，已经挺晚的了。 嗯， 我正在往家走呢，走到距离家楼下7-8米的位置的时候，楼上啊突然传来了很响的玻璃破碎的声音。 嗯， 我当时就想，哎呦，不会有东西要掉下来吧？ 啊， 王女士呢就赶紧抱着头往远处跑，缩着脑袋往旁边的围栏边上靠。紧接着呀、啊，他就看见这玻璃碴子是四处乱飞，一大块玻璃就砸在他的脚边。 哎呦， 你说多悬呢！回想起当时的经历，王女士仍然是非常后怕。她说：“我要是没跑这几步躲开，那估计这玻璃就直接砸我身上了。 哎， 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嗯， 这玻璃啊，还溅到了15层一户居民家中的空调架上。这15楼的居民说啊，我都不敢自己贸然清扫，就怕我扫完之后这碎玻璃再掉下去再伤到人怎么办呢？ 那倒是。 这个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易莹也说呀，昨天晚上我在1楼值班，就听见特别大的一声哗啦的声响，出来一看，这地上的碎玻璃特别多，特别分散，还溅得挺远的，我就赶紧清扫起了路面。 他说啊，是24层的窗户掉下来了， 嚯，24层， 哎呀，这住的呢还是一户出租户。去年夏天啊，这家的玻璃就掉下来一次，当时物业要求租房平台赶紧把所有的窗户都换掉， 嗯， 但是呢，他们只换了那个坏的那扇窗户， 嗯， 其他的压根没动。附近的居民对此也是非常担心啊，你说去年掉一回，今年掉一回，已经发生了不止一次，如果还不及时维修的话，可能后面还会有安全的隐患。 哎呀 哎呀，记者也是随后来到了24层居民家门口敲了敲门，但是没有人应答。楼下呢，这家租房平台的工作人员也正在和车主协调这个赔偿的事宜。 嗯， 那么平台的相关工作人员说啊，窗户掉落是因为门窗老化，那么后续也将会把整屋的窗户更新和维护。这就是显然的这个麻痹大意，去年已经敲响了警钟，还 是 不重视。 嗯，现在算是亡羊补牢哈，赶紧把窗户该换的换，该粘的粘，是吧？ 嗯， 这 该修的修， 太悬了。 哎呀， 20多层掉一窗户，这要拍人脑袋上， 那 太悬了，是吧？ 嗯，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这个本着这个安全的责任，也得好好把它修好。 哎，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爱吃什么样的点心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空城只有旧梦在，说驴打滚、臭豆腐、绿豆糕、糖油饼。您这个点心的门类有点多是吧？ 而且都是北京传统小吃吧？我对最后一样最感兴趣。 糖油饼啊 啊 啊！行啊， 别咬牙，哎，咬牙也行，再跺跺脚， 啊， 这一咬牙一跺脚，咱不就成型了吗？ 行行行行 啊，撞个日啊，择日撞日。 嗨，啊， Morris 说了，说我小时候也特别喜欢吃点心，比如说桃酥。 嗯， 还有碗糕，碗糕是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就 是一 碗， 吃过 一碗两碗的那个碗， 就是看着像一个碗，然后那样的糕， 嗯， 的糕点呗。 嗯，反正人家说啊，小时候喜欢吃这些，长大了之后呢，就不太喜欢吃甜的了。 嗯， 尤其是甜品、糕点和各种饮料，太甜就不喜欢吃。 哎，0350说爱吃肉松饼。 嗯 啊，博岸博新说的比你还专业，说西式糕点呢， 啊， 是不是添加剂特别多啊，什么香味剂啊、染色剂啊、蓬松剂啊、 pH 调整剂啊、乳化剂啊等等。 哎，我跟您说哈，您真的非常专业， 啊， 我怀疑咱在外面买的一些糕点， 啊， 它有可能会添加一些东西， 嗯， 但是咱自己家烘焙，反正我们家从来不买这些添加剂， 是吧？ 全都是天然无添加， 嗯， 所以保质期会短一些， 哎， 您也尝不上。 对， 啊，一般就现做就现吃了。 当然了，我就多说两句啊。其实添加剂是工业革命的一大进步， 嗯， 啊，就是因为我们才会发现，有了这些添加剂之后，我们的糕点它的保存期才会稍微的长一些，啊， 而且口感上可能也会有些提升， 更好一些。对， 嗯， 当然了，在国家允许的范围之内，这些食品添加剂都是安全的哈， 哦， 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纠结， 嗯 啊。当然了，如果特别多，一看那配料表里边，好家伙，70-80行 啊，70-80行，那还能吃吗？ 啊，您也留神。 嗯，黎黎说了，咱刚才说掉玻璃那事儿，他说太可怕了，我就遇到过这事儿，只是我前脚刚走，后脚那玻璃就从屋顶上掉下来了。 哎呦， 就在单位遇到的，那个房子啊是一老房子，带天窗， 嗯， 哎呦，真觉得后怕呀。 哦， 反正也提醒大家吧，就是走路的时候啊，咱也别远离高大建筑物，尤其是大风天儿。 是啊， 嗯， 好像黎黎还说了一个问题，说点心我最爱吃伊利他们家排叉啊，因为又脆又香不油腻，一吃就是新炸的。导文村他们家的排叉也吃过啊，也感觉还行啊， 嗯。 然后馒头加排叉吃，馒头加排叉这种吃法我倒是没吃过， 我也没有吃过 啊。然后呢，火烧加排叉吃非常好吃，一吃准多啊，就是控制不住了， 因为太好吃了呗。 啊， 你看人家也特别喜欢吃现做的这些点心， 嗯，对啊，点心， 尤其是中式点心，是不是还是热乎的会好吃点？刚出锅的， 嗯， 是吧？ 西式的时间也不能太长吧。 西式的很多糕点啊，它在吃之前最后一步都是冷藏， 冷藏是吧？ 比如说你做好了一蛋糕， 嗯， 往往都是什么冷藏一夜，第二天再吃。 哦， 嗯， 它降温一点。 你包括你去很多专柜去买那个西点，人家不都是也是从冷藏柜里给你拿出来吗？ 嗯，没有，人家提前预约。 啊，提前预约呀，啊！ 提前一天约完了，第二天你才能去吃。 您买的是什么呀？还得提前预约， 不然的话你就吃不着新鲜的。 哦， 啊， 那可能你吃的比较高端一点，是吧？ 那倒没有， 人家限量供应，还得提前约嘛，排号。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这些点心呢，都是生活当中必不可少，而且是吃起来心情愉悦的一些吃食。 这算是我们心情的调味剂。 哎，当然吃多了容易胖啊。 嗯， 哎，大家